众号 B 蓝水晶，大写的 B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36尾号3157、158尾号0890、157尾号6690、136尾号5741的四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国华商场提供的公主镜即可。那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题是什么呢？您听好了，我们的问题呢是2018年苏宁在北京落地的最新云店是哪个版本？答案呢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节目。然后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呢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送出两份奖品，奖品呢就是小米手环一个，预祝您能够获奖。好，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今天做客节目的呢是北京苏宁市场策划总监陈晨，你好，欢迎来做客节目。 方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春节快到了哈，陈晨到这里来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信息。 关于苏宁的信息一直不断，然后我就负责为大家告诉最新的最劲爆的消息。 是的，每一个节点 对 啊都会有新的消息。 是的是的是的，最新的一期的话当然是马上到春节了嘛， 是的， 所以现在各位消费者应该都开始或先或后的开始准备年货了。 对，现在大家是最忙碌的时候了。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像春节期间我们各种吃穿用度啊一般都要在春节前来进行一个准备嘛。 嗯， 然后正好今年春节前我们的整个电器跟3C产品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促销，重点的为大家推荐一个什么活动呢？因为到了春节大家可能会寻觅着怎么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赠送一些礼品啊，或者说是给自己心爱的人一个春节的惊喜啊之类的这种想法。那选礼品的话当然是一个头等的大事，那以前的话可能比如说送玫瑰或者是送钻戒首饰之类的东西，但是今年呢就是说随着大家的这个消费提升的话呢 3C 电子产品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嗯， 而从那个市场反馈来说的话，这一类的产品在逐年的整个份额很明显的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这可以看出就是消费者在这个时间段呢对于这类产品其实大家越来越倾向于送比较时尚的电子类的产品，比如说像手机啊，或者是给爱好摄影的爸妈送一台相机，或者是给自己孩子买一台电脑笔记本，或者是为自己买一台笔记本、 嗯、 等等等，这一类消费会非常多。 对，其实大家哈在给自己的亲人爱人选择礼物的时候总会想到哎呀如何花样繁新，是吧？ 是的， 不能每一年都送同样的东西，那样就没有惊喜，是吧？ 是的，所以说我们的更多的电子产品给大家做一个选择呢，也是为了丰富大家的这个礼品的一个选购。 嗯， 然后再从现在开始吧，一直到春节结束，就是2月23号前， 嗯， 其实都会有一个3C产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促销。我们整体规划了有10000多台的爆款机型， 嗯， 包括像手机、电脑还有数码产品等等在内，都会为大家进行一个推介。像活动的话，这一次像比如说你来苏宁买手机的话，满额的话可以送一个 JBL 的音箱， 嗯， 然后那个买电脑的话是提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服务承诺，是180天只换不修。如果出现质量问题的话，30天是包退。 哦，就这30天之内哈，只要你出了问题，肯定是可以给你退货的。 对， 然后180天之内我们可以给你换， 对， 换新的， 换新的不修，这样的话其实也免去消费者说我一个电脑刚买来然后遇到一个质量问题的话，维修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虽然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修好了也能用，但其实对于一个新机器来说，你维修之后总和新的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使用起来没有新机那一种新鲜和畅快感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其实维修总会有一个多多少少的一个等待的时间，这样的话其实就会让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有一种不爽快的感觉。 对， 那我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基本上不会有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了， 让大家呢在过年期间啊心情愉悦， 对，加快整个售后的过程，这样的话能更多的让你体会到新产品给你带来的快乐，而不是说因为一些小概率的这种质量问题来给你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对，而且在春节期间大家使用电脑的话可以不受到影响。 对对对对对，是的。然后因为整个春节前嘛，其实对于送礼这一块的话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需求的话，像数码相机尤其是在单反相机这一块的话也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支架。像我昨天刚刚跟我们负责电脑采销的负责人沟通过，像单反相机的话这一块最高的话支架额度达到了2000块钱。 哦，对，真的不少。 对，当然了这个也跟相机的那个具体的额度相关，但是总的力度来讲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我觉得喜欢摄影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别看现在大家都开始用手机哈，玩摄影，但是真正喜欢摄影的还是要用相机的。而且现在是很多的这个退休的爸妈们现在加入了摄影大军， 我的爸爸就在学习摄影， 他对对对， 半年前吧刚刚买了一台那个单反相机，就是从零开始摸索，现在已经能拍出一个我看起来非常专业的那个照片了。 对啊，现在就是退休的爸妈们哈加入摄影大军的这个热情是越来越高涨。 对，这个一方面呢其实能够发挥出他们一直在内心中隐藏着对美的这种追求，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摄影交流过程中也会让他的晚年生活有人去跟他进行聊天的过程中不至于会造成比较孤单的这种情况。 对呀， 更加快乐。 是，而且爸妈们的设备哈其实有的还是蛮好的， 哇， 很专业的， 非常专业。 对对对 对， 所以过年期间我觉得儿女们啊如果送爸妈一个单反相机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是， 这个东西呢既可以哈是一件礼物，同时我觉得也可能是改变他们晚年生活的一个契机。 没有错，其实很多子女以前在考虑怎么为孝敬爸妈的时候可能更多想比如说买一个按摩足浴盆啊，或者是买个按摩垫啊按摩椅之类的，这种我个人觉得啊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这种礼品选择方向更多是一种就是可能身体为了防止出一些问题然后给他进行一个医疗或者是保健上的一个支持。但是像相机这种东西呢您换一个角度讲其实是通过培养起他的兴趣之后呢促使爸妈亲自跑出去主动的进行运动和健身和交流。其实从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来看的话更像是一种叫主动休息和被动休息的这种区别。 身心愉悦之后身体就更健康了。 更加健康，对，其实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是的。刚刚我们开场也说到了马上就要过年了，这还有3-4天的时间了哈。那现在呢各地的年货节也是哈风生水起。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哈其实全国各地的年货节哈它也是大同小异的，都差不多 是 这样的一个内容哈或者是形式哈。但是不知道苏宁你们的年货节有没有什么新鲜之处？ 其实我觉得年货节大同小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儿。因为这些体现出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整个成一个大一体的这么一个感觉嘛。但是新鲜的消费者自然会有一种新鲜的需求和玩法。所以说除了这个传统的促销或者是活动以外，我们也会安排很多互动的或者是针对一些非常不错的兴趣爱好安排的活动。 对，虽然哈春节之前购买年货后或者是赶年货大集等等都是大同小异，但是大家总是期待着在这些大同小异之间有一些新鲜点和亮点出来，是吧？ 对对对，就像刚才我们正好也提到了说我们年货节的时候三 c 产品的一个让利，想给爸妈的摄影那个相机的一个选购。不光是买相机，在整个春节期间所有啊不光是老年人，所有有跟摄影爱好相关的朋友们都可以过来，我们推出了一个春节期间的以年货为主题的摄影活动，其实是以一个摄影比赛的形式推出的一个活动吧。 整个春节期间您走街串巷啊，您都会发现很多跟年味非常相关的很浓的这种中华文化的这个元素。其实作为摄影爱好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不可多得全年的啊，一年以来不可多得的一个出摄影作品的一个好机会。对，而且很多人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呢去到我国非常具有传统文化的地方做一些摄影素材的一个收集，所以正好这样我们苏宁呢也在这个时候推出了我们的摄影比赛活动，只要您在2月26号之前把您的这个摄影的画面发给苏宁，就可以参与我们整个年货节主题的这么一个比赛。 但是主题一定是跟年相关的是吧？ 对，有了主题才有方向嘛。对，然后我们在这一次年货节中的话也会评选出我们获胜的朋友，给予一个我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个奖励了，像价值4000多、3000多的数码相机，还有广州的一个旅游活动，都会作为奖品送给大家。当然了，我们这个活动的话呢，是一个线上报名的一个机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北京苏宁任何一个门店的数码专区去进行咨询，到时候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具体怎么参加。 就参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关于中国年的这样一个主题的摄影比赛。 对，摄影比赛。 到26号之前只要把您的作品发给苏宁就可以是吧？ 对，是的。 最后我们还会评出1、2、3等奖，会有奖励给大家是吧？ 是的，奖品非常丰厚。刚才说了 有相机还有旅游。 对，非常不错。 好，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大家都能拍出什么样红红火火的中国年。 对， 因为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每个人去的地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其实相当于在全国各地过了一个春节是一样的。 是的，其实我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的话，得奖不得奖倒是其次的啊，相当于说北京这个圈子里面摄影爱好者的一个不同视角的一个交流，能给自己的这个爱好能够有更多的见解和提升，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对，我觉得最后来看这些照片也是一种享受。 对，我们就非常期待看到最后我们作品罗列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对，然后我们会看到什么样不一样的年，或者年里当中什么样让我们新鲜或者是感动的那样的镜头瞬间哈。 对，说不定在里面发现到更好的一个视角之后呢，明年的年货节苏宁的感觉又会不一样， 触发灵感。 对啊，是的， 也许这里边你们可以选出作为你们形象照片的这样的作品来哈。 对，一种完全不同的又很符合中华传统的年的感觉的一种新的感觉， 挺期待的。说到新，我知道这个在2月初，苏宁易购云店3.0版本在南京已经正式上线了是吧？ 对， 因为我们过去都知道苏宁是2.0版本哈，现在有3.0。 云店从第一批云店1.0出现到今年的话，已经过去不少年了。 对啊。 然后，其实从云店第1.0版本出现的时候，其实在整个当时说以家电连锁店的一种突破形式嘛，相当于说从只有电器到电器购物场景和其他各品类融合的一种形式，然后从1.0，然后迭代到2.0。然后今年的话是3.0的首次出现，当然了，它第一家店开在南京，但是从开业的效果来看的话，效果非常不错。 怎么样？这3.0到底吸引了多少人？ 第一天的话，从不完全统计的话，就有10万人次的一个客流。 10万人次 的一个客流量。当然这个店呢在整个南京来讲的话是苏宁最大的一个店。对，区位优势也非常明显。但是10万人次对于一个连锁店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除了 shopping mall 和百货商城来看的话，其他的业态很难有这么大的人流量能够达到这样的感觉。 突破了你们的预期吗？ 非常突破了。对，虽然我们也对它有非常大的一个期待，但10万人次的来讲的话，其实应该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那3.0的版本云店它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我不在这里故弄玄虚啊，就是可能3.0的门店在基本构成元素上来讲的话，如果之前持续关注苏宁的朋友来讲，可能很多元素您已经听说过了，比方说体验区、互动式的体验区、餐饮课堂、游戏区等等这一类的互动区域，然后一体化收银这种方便式的这种 购物体验，还有微购等等这一系列的服务的举措。但是像 3.0 来讲的话，在有些方面可能升级到一种全新的感觉，比方说我们之前一直在提到的门店购物的场景式体验。 嗯， 您在现在北京最新的云店，比方说联想桥店还有慈云寺店，也能看到这种体验式的购物场景。但是 3.0 的购物场景跟现在的场景来看的话，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它是在以前的一种固定框架下的一种全新的改版， 嗯， 然后在体验区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体验区的融合，比方说逐渐出现的一些新的方式，比方说前期咱们节目里面也提到的无人店，只要靠刷脸进去， 对， 不用收银过程就能进行完成整个购物过程的一个门店， 嗯， 还有我们的 VR 体验专区，还有头戴式头盔的 MR 体验专区， 嗯， 以及门店的一个购物机器人， 嗯， 也会在这个门店里面跟大家见面， 嗯， 其实相当于说3.0跟之前门店的一个感觉很像是一个 shopping mall 跟传统百货商城的一种区别。大家可以再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您进去这个3.0之后呢，第一个感受它不再是一个电器门店了， 嗯， 完全没有您脑海中的那种电器门店的这种构造的感受。一进去就是一个，比方说电视，你可能进去看的，首先你关注到的不是说啊这是一个电视展厅， 嗯， 而是一个家中的一个卧室 一个房间，嗯， 然后这个房间里面有很多的电器， 各种电器， 对，电视只是其中一个， 嗯， 你会说哎这个房间的装修非常不错，很温馨，然后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电器在里面， 嗯， 对。然后比如说您到饮水机或者净水器的这个专区去的话，以前的传统门店的话可能是净水器一排一排的进行布置，对吧， 嗯， 现在进去的话可能你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跟水有关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展厅， 嗯， 很像一个艺术的一个装置展， 嗯， 但是净水器是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构成元素在里面体现的， 嗯， 嗯， 所以说从这个展厅的一个整体感觉，就是第一视觉的感受， 从它的整个这个布局上就有很大的这个变革，是吧？ 对对 对， 对。 现在我们进到苏宁，我们会看到啊，这一块全是卖冰箱的， 对， 这一块全是卖电视的， 是的， 这一块全部卖空调的，等等，是按照产品的类型来划分的， 是的。 那 3.0 的版本呢，我们将打乱这些产品类别的这样的区域的划分， 对， 而是说我们按照一个场景，比如说这个家庭来讲，嗯，就这个整个家庭里，厨房、客厅、卧室。它都需要什么样的家电，那么我们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整个家居的一个呈现，我们只是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产品嵌入到这个场景当中， 是的， 大家一看，哦，我家这个地方可以需要这样的电器， 对， 这个地方可以安装这个，这里还有隐藏的东西啊，比如说橱柜下面隐藏的饮水机啊之类的什么的哈。 当然所有我们在售的商品在那个体验的场景中肯定都是直接在消费者眼前进行展示的， 嗯， 但是它不再会像以前非常冷冰冰的像一个货架一样， 嗯， 堆放在那里， 嗯， 其实消费者很难根据堆放的产品直接判断出这个放在家里 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什么感觉， 对 对，这个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感受上的鸿沟， 嗯， 然后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体验式场景的这个概念上的时候，消费者只要一看就知道，啊，我的家到底这个东西适合还是不适合， 对，这个东西应该放在哪儿更合适， 对对 对， 对， 对， 会觉得，这个东西放在这儿还挺好看 的， 是的， 或者我家哎也缺个这个地方，是吧， 对，是的，这样的话一方面的话您不会买错东西，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以前有很多东西您觉得好像没有用，但其实买来之后呢能够明显提升您生活品质的一些东西，你就不会错过， 甚至自己可能没有想到，哦，这个东西原来放在这儿特别合适哈， 以前就是比方说电器升级的时候，嗯，微波炉第一次进入中国家庭， 嗯， 很多人想微波炉买进来之后我搁哪儿， 对， 我家里面都没地方放了， 嗯， 但其实现在您再看现在的一体化厨房，微波炉其实您可以理解为厨房设计元素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对， 它如果说您发现一个厨房里面没有微波炉，它可能觉得会空了一块， 对，现在这个橱柜的设计师一定先问清楚你家里厨房里会配什么样的电器， 对， 大概的尺寸是多少， 对对对， 它会预留空间给你， 是的，是的，所以场景摆在您面前的时候会是一个更加直观的一个体验，而不是说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种浮夸或者是故弄玄虚，其实并不会， 嗯，所以这个 3.0 的这个云店给我们的感觉可能会有更多的置身期间的一种感觉，是吧， 对，是的，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首先您不会枯燥，然后那种理解上的障碍不会有了， 嗯， 很直接，而且您在逛的过程中也很舒适，嗯嗯， 其实刚刚你提到的哈，就是我们 3.0 版本里的云电有的那些元素之前其实现在在苏宁的店里曾经各对个别的都出 现 或适应过哈， 是， 但是只不过是 3.0 的版本我们会把这些新东西都集合在这个云电里了。 对，其实苏宁在互联网转型 O2O 升级的过程中一直秉持的就是小步快跑的一个步骤和战略。就是互联网的话它不求说您一次要做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大跨步，这样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也会造成很大的风险，其实消费者体验过程中也不见得会非常好。而苏宁的话就是说我在这个方向上一点一点进行改进，其实 2.0 跟 3.0 之间您要说有非常大的跨越不一样其实您找不到， 很多零零散散的都已经出现 过 或使用了。 对，比如说像刚才节目中提到的无人店，还有 VR 体验专区， 对， 其实您在北京苏宁的几个主要的云电 2.0 版本里面您都能零零星星的看到。 对对， 我们通过这种就是个别门店的个别单店的实验中之后发现消费者对这个新的环节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反馈，我们可以发现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哪些地方进行改进之后呢，现在其实这些板块相对来讲都比较成熟。 3.0 云电的其实最大的一个优势其实应该说是我们能够在一个非固定的门店面积中非常科学的把这些体验性非常强的板块按照顾客的需求高低顺序和他对于整个体验的贡献大小的顺序做一个非常科学的排序，这样的话消费者从进门开始到选购到收银各方面的环节最后到出店都会非常流畅的把每一个环节都体验过一遍，或者说是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的感受。因为像在迭代的过程中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个门店有比如说五种体验专区啊，这个店有三种那个店有两种也很不错，但是可能因为门店在前后更新的过程中都是局部进行改造嘛，所以说这些新的体验点的话在体验过程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瑕疵或者是不足，这样的话 3.0 的整个设计基础的话就把这些问题都进行了一个弥补或者是修正，你在逛的过程中就会完全不一样。其实消费感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讲啊，就是说有些东西您想到了但是您做的就差这么一点， 对， 感觉就没有一点都没有，但这一点一旦做到了消费者的感觉就会哇哎完全不一样。 是， 所以就是说 3.0 我们当时在整个规划过程中也预计到会有一个很好的反馈，但是十万人次一天这种反响说实话我们当时没有想象到，这也为整个 3.0 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推广和认可，以及后面的我们的进一步的继续的发展和改进打下了一个基础。 那刚刚您介绍的这个苏宁易购云电的 3.0 的版本呢是在南京正式上线的哈， 第一家。 那今年在北京会不会也落地呢？ 今年在北京就会有云电的 3.0 版本跟广大消费者见面了，所以消费者们不要着急， 我们也很期待。 对对对对对，因为 3.0 第一家不管怎么样肯定还有更多改进的地方，到北京开第一家的时候 也许更完美了， 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受。 是的， 对， 我们不追求第一我们追求更好， 更好，对。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上次其实您来的时候也提到了哈，就是春节期间苏宁的快递是不打烊的是吧？ 对， 因为这两天其实大家在发快递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速度越来越慢了。 是的， 因为小哥们回家的很多了。 对，除了每年春节几号开始放假这个最关心的话题以外，其实在每年春节前有一个话题一定会刷爆大家的朋友圈，就是各大快递公司什么时候开始停止揽件。 对， 这个我很有感受啊，就是过去的3到5年吧，春节前的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您就会看到朋友圈里面疯狂的开始有一个图片开始转发，哪个快递公司几号开始放假，哪个快递公司几号开始放假，提醒大家有网购提前下单赶紧购物，不然您的快递可能就要等到 年后了， 年后 才能收到了。当然了，其实整个快递行业也在每年呢进行更新和升级，大家也那个体验也会进行一个提升。比方说现在很多快递公司春节期间也开始进行揽件和发货了，但是其实因为客观原因嘛，整个春节期间其实整个揽件量都会很小，所以很多快递公司它都会缩小它的业务量和人员安排。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您的快递可能没有那么快了。 对， 但是苏宁一贯秉持服务的这种宗旨，所以说春节期间的话，所有的苏宁的一线人员都是不休息的，或者是我们安排了相应的年后调休的这个机制，保证春节期间的人员是不缺额的。几大终端都有，比方说您刚刚提到的快递员物流不打烊，包括像门店终端服务人员的门店销售不打烊，然后还有客服中心的客服不打烊，您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仍然没有问题，然后还有售后维修方面的不打烊。管理层办公室是有休息制度的，但只要是跟消费者有一线接触的岗位 都是不打烊的， 春节期间都是按照正常的排班顺序来进行安排的。消费者应该说基本上不会感受到春节期间跟非春节假期在服务和体验上 不是哈 有太大的不一样。 对， 这样的话呢，就是其实从销售数据上来讲的话，我们还是会发现，虽然说整个春节像北京咱们这个城市啊，一方面外来人口春节期间回家会有很大的消费群体流失，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本地人也会更多的现在春节选择出游，去外地旅游，整个北京城的人数会大量的下降，但是从整个门店历年的这个春节期间的购物数据来看的话，其实春节期间对于像冰洗这一类大家电还有手机这一类3C产品的销售量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下滑的。这也跟大家春节期间正好得空来买电器，或者是春节期间因为送礼或者自己的装备升级的一个购物体验相关，其实大家还是有这么大的购物需求，所以说我们能尽自己一切的努力来保证在春节期间大家的体验不会受到影响。 那在这里也特别谢谢苏宁所有员工为我们所有消费者在春节期间能够享受到这样便利的服务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和牺牲，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最后再为您播出一条资讯，第九届鸟巢欢乐冰雪季春节精彩不停歇，欢乐鸟巢带你圆梦冰雪。春节期间大年三十当天开放至13点，初一至初六延长开放时间至晚上8点，6万多平米的鸟巢主副场冰雪乐园设置滑雪、滑冰、冰球、冰壶、冰滑梯、单板乐园、超级雪圈、雪地足球、雪地自行车、雪地卡丁车等20多项冰雪健身活动，雪圈广场等10多种项目凭票免费体验。副场滑雪场满足游客在市区内便利滑雪的需求，除春节期间外，入场游客仅需要100元就可以享受全天畅滑。冰雪季平日门票120元，周末及节假日门票160元，更有超值的春节套餐门票。关注鸟巢官方微信号，更多春节精彩预告及游玩攻略提前知晓。本届冰雪季除春节假期外，15周岁以下青少年可以凭有效证件免门票入场。春节期间1米2以下儿童免门票入场，咨询电话400-648-6016。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在这里提前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